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20集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阴雨阴阴一笑，没有再说话，但龙身却能感觉罡气之外，魔气铺天盖地，排山倒海，咆哮嘶吼，张牙舞爪，仿佛要将他挤压碾碎方才罢休。但强压之下，却恰恰暴露了敌人内心的软弱。龙身松开周身防御，魔气立刻趁虚而入，丝丝缕缕潜进来，见他稍有示弱，便得寸进尺地迎上来。龙身伸出手，任凭魔气缠绕上手腕，又顺着手腕迅速蔓延，来到臂膀、脖梗、下巴，最终从眉心渗透而入。龙身闭上眼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龙身的做法无疑冒了巨大的风险，但如果不这样做，他恐怕还要跟阴雨耗上很久。 我还能等，但唐静他们等不起了。 其实魔气入侵并没有想象中的痛苦，龙身只感觉额头一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开始在体内游走，慢慢掌控身体的情绪，带来负面波动。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魔气的影响，龙身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在雪山之巅修炼的情景。漫天的飞雪已经不是最大的障碍，更难熬的是无休止的狂风，刮在脸上都像刀子一样。若是风夹着雪，脸上本该冰冷到麻木，但却偏偏还能察觉出痛感。哪怕他的原型远比普通人类坚韧，却不代表他感受不到痛苦。常人连3天都待不下去，龙身却在上面待了整整30年，那是一段极为难忘的经历。出生不久，并不稳定的肉身在风雪中淬炼出堪与意志匹配的能力，也使得他的心智更上一层。如今魔气在四肢百骸游走，像极了从前苦苦坚持与之可能放弃的边缘。肉体被百般琢磨，精神却越发清醒。以前支撑他走下去的是想要化形的坚持，而现在 是长守人间正道的信念，是外面同伴的生死，是回去再见东芝一面的执着。 微弱火苗在神识引爆，不过片刻，随即熊熊燃烧起来。魔气哀嚎一声，被驱赶着加快脚步，想要逃离这令他无从生长的土壤。 就是现在！ 龙身飞快拿出一件东西，平平托在掌中，那是他离开特管区前宗灵交给他的四象定星灯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视为四象。这盏灯从特管局成立之日起就被收在仓库角落的最深处，编号001，蒙尘已久，今始见光。并非别人不想拿出来用，而是因为之前用不了。因为四象之中只有3象归位，直到宗灵将自己的元神注入，这盏四象定星灯才算真正活过来。宗灵正是四象之中的玄武。 四象定星，万神邪灵，北斗染谷，玄水早会，以此灯灭千方邪灵，妖魔除尽。去！ 随着龙身的咒语，灯盏四方的青铜神兽微微动了起来，四角光芒亮起，须臾化为流虹汇聚在中央半空，星光流转落下，凝为灯火，瞬间璀璨夺目。魔气尚未来得及逃逸，就似被一只无形的手捉住，牢牢固定，动弹不得。定星灯的光越来越盛，犹如星光化月，沉云现日。龙身松开手，灯盏悬浮半空，不曾动摇。身在外面的阴雨秋雁立刻感觉到不对劲，他原本已经感知到魔气探入龙身的体内，即将大功告成，随之一点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，那是与他骨肉相连的魔气为他带来的征兆。阴雨犹豫一秒，立刻决定后撤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这个念头刚起，阴雨就看见眼前光芒大盛，竟突破重重魔气反扑过来。 阴雨二话不说转身就跑，他的去路被挡住，那是一只白色雾气凝聚而成的老虎，前半身微微下浮，眼睛一错不错地盯住他，浑身散发着即将发起攻击的危险气息。而在他的左右和后面，则分别是同样由白雾凝聚而成的龙、凤凰、乌龟，他们镇守四个方位，正好将阴雨所有的出路堵住，任凭魔气如何叫嚣狂嚎，也无法突破四象包围。头顶汹涌的剑意澎湃杀至，阴雨抬头看见一道剑光从天而降，势如破竹，所过之处魔气哀嚎溃散，粉身碎骨，灰飞烟灭。阴雨双目通红，大喝一声，将天丛云剑高举过头顶，黑色魔气霎时从周身轰然而出。 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七星龙渊剑再厉害又如何，我的魔剑才是最强的。 地动山摇，山崩地裂，深夜熟睡的人们纷纷被震醒，随即又见怪不怪。对这个多震的岛屿来说，地震已经是家常便饭，但在热天神宫，吴炳天和李应他们却纷纷变色，魔气与剑气倾城一战，引发巨大的爆炸，地面裂开缝隙，砖石被卷入漩涡，天空电闪雷鸣，似要将世间一切摧毁。 结界要破了！ 结界的破碎已成必然，但在这个时候破开却未必是好事，因为爆炸的气浪之下，所有人都逃不过一劫。吴炳天跟李应在相对安全的角落，看着四周景物变幻，终于露出了困住他们整整几个日月的真实世界。余不悔余光一瞥，见唐静还抱着一具破旧的古琴跪坐在那里，眼看就要被爆炸波及，连滚带爬地爬了过去，将唐静强行地拽了过来。就在他把人拽走的下一刻，爆炸的气浪席卷了他们刚刚还在的地方，将所有东西摧毁。强大的爆炸迅速蔓延，目力所及，神宫内的树木、建筑，所有一切无一幸免，转眼化为虚无。连带剑击得快的吴炳天等人，也只得躲入两根倒塌的柱子形成的狭窄夹角空间。远处传来仓皇的惊叫、求救声，但吴炳天他们自顾不暇，如何还能顾得及他人？更何况这里是阴雨的地盘，外面那些神官巫女对阴雨的身份想必也是知道内情，重阴得骨，说来也不过是咎由自取。比起遥远的惨叫，回荡在众人耳边的是阴雨被逼得寸寸败退的不甘与愤怒。 龙神，你以为你战胜我就万事大吉了吗？难道以为八方伏魔阵要把八块石碑都毁掉才能造成彻底的破坏吗？大错特错！ 阴雨发现逼得自己无处挪身、无法动弹的剑气忽的一顿，那必然是龙身听见自己的话心生疑虑的缘故。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声东击西，我把你们诱到这里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局。你杀了我也无用，深渊通道很快就会打开，到那个时候。 阴雨说到这里，手中天丛云剑魔气暴涨，整个人化身魔气翻滚，掠入剑光之中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